时间是清晨5:09。今朝早落家的时候，见到地下湿湿地啊！通常出门口之前咧，就算望出窗外咧，都唔系太觉系咪有雨落紧啊，啲微雨啊咁样样。落到街咧就知道啦。不过系细细地，嗱，今日大致多云，早上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是挂起了，现时23度。 吹过了一沙的风，带来一阵蒙蒙的寒雨，雨中的山上是一片翠绿，只怕是转眼春又去。雨呀雨，你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来时路。我朝朝暮暮盼望着有情， 一把好磁性嘅声音，呢、這个就系蔡琴嘅特色，好气定神闲咁，好淡定去唱出，或者去同你倾诉一啲心事咁样。佢就成功做到呢一点，因为都系用个心去同你沟通，用心去用歌去同你沟通。刚才嘅歌曲，蔡琴嘅《寒雨曲》。天气凉都是差不多应该的时候，都立了冬那么久了，是吧？咁亦都是接近这个12月的时候了，在外国的地方，多伦多那些都已经落了雪了。香港天气当然不会有了，但是天气寒寒地，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小心保重你的身体。咁今日呢，有一股大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是会逐步下降的。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5%。提醒你，强烈季候风信号就挂起了，都几大风吓的。咁啊，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啊。强度咧就系属于中等嘅。佢咧如期举行佢演唱会，都算系好彩。张敬轩。 现在的你在做什么？还有没有在想我？ 郭文宇。 快乐是否曾来过？探访我们两个，谁都不想让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张敬轩的《过云雨》，一年前的11月22日就是他想举行演唱会的日子，但是当时都碍于一些社会运动的问题，就是将他延长到是看看几时可以啦。一路大家走来，我们一路都知道那个情况了，慢慢就是疫情的开始，疫情的反反复复到现在都第四波了，在反复之间又有见到、好像好转的时候，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不是可以希望能够是去回一个正常的运作。所以张敬轩演唱会呢，就是他们的团队呢都是一路很努力呢做到，希望能够可以如期举行，大家有正常的生活，歌星可以唱歌，而歌迷又可以在欣赏，所有的座位重新都编排过，都是我觉得他们都做到尽善尽美的了。而昨晚都顺利的有一场的演唱会了，希望现在这个还有几天的时间都可以稳稳阵阵度过了的时候，就真的放下心头大石了，即是作为主办机构或者歌迷呢，都想是整件事完成。全香港人或者全世界的人都希望这个疫情是不是可以真的见到尽头呢？暂时来说好像又没完没了，大家都不知道那个 尾位是怎样，只能够是尽力去做好了。等于好像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要努力，或者你很想达到目标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达得到，是要经过高高低低高高低低，有时都数不尽几多的时候，最后都能够达成心愿。早晨啊，而家时间5:19，分离。 过去与你相会更相依，交织几多爱思，两心相依，恰比花与蝶，知有月明知，浮云纵使尽蔽光照耀。 呢啲小调咧，好好听啊！系分离唱咧，有佢嗰种嘅特别嘅沧桑嘅感觉。小楼听雨，早晨啊！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似拍子机，水雨拨冷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刻板。 上旁站开风吹脸上觉得少去冷骤然顿间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这两眼浅汽水花似滑落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前行，挡风玻璃免我风吹伤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于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开开心心看雾与风中散。 浅浅的冷雨，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未来几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该区早晚稍凉，预料受另一股季候风补充影响，周末至下周初该区的气温会逐步下降。现时温23度，提醒大家今早都大风了，因为就是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 像看街上那人群苦堪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只是泪痕。雨下过不断到凌晨，尽去街上那泥尘洗去逐尘，随着那夜里的静悄而下，雨点洒不倦，尘埃污染，随着雨声细，令空气顿觉清爽。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远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你心爱那柔情，引发共鸣。 自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远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起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如声尽听。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人员根据线报同经调查之后，昨晚大约九点在机场拘捕一名62岁姓郭的男子，涉嫌刑事诽谤、串谋伤人和串谋刑事毁坏。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网台主持杰斯和他的太太和助理早前涉嫌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和洗黑钱被捕，三人昨晚11点多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明年1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早前表示，留意到自今年2月下旬有人在其社交平台发起众筹活动，声称筹得的款项会用作支援因示威离港的人士，并提供其银行户口资料作收款用途。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经调查之后，怀疑有人非法挪用和处理部分款项，并且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同组织。九龙城区议员李轩朗、元朗区议员黄柏宇和一名前公司董事因涉嫌串谋诈骗被捕。警方相信涉案人士串谋制作虚假文书，包括报价单和收据，虚报选举开支，以欺骗政府的资助，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申报的选举经费金额是489万元，虽然未超出700多万的申报上限，政府亦都未支付相关的款项，但是强调今次是接获有人报警投诉而作出的调查。案中的重点亦都非申报的金额，而是在于有没有人提交虚假文书、报价单或者收据。警方经调查之后，认为被捕人士申报的项目金额大，亦都有超出预算，所以采取行动，已经检获一批文件和电脑等。美国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半年之前通报退出，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社交网络表示，美国已经不再是成员国。俄罗斯表明，美国的退出既不利于欧洲安全，亦都不利于美国自身和盟友安全。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并分析条约其他成员国的言行，并根据自身和盟友的安全利益作决定。开放天空条约在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条约参与国可以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是冷战结束之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有助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都有签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婆，我好挂住你啊，但是回家的路这么近那么远。 放心，我已经同你找晒方法返香港啦。 如果是由中国以外地区入境，在登机前需要提供香港酒店房间14日预订证明，抵港后在机场进行核酸病毒检测，并在指定地点等候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之后到酒店进行14日强制检疫。 哇，老婆，你真是我的指路明灯啊。 哼，使乜讲，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要时时保持个人卫生。外游前要咨询医生意见，评估旅游风险。旅程中避免接触病人和动物，尤其是骆驼，不要进食生或未煮熟的动物产品。返港后如果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和告诉医生知你近期的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荷兰画家维梅尔的名作《倒牛奶的女仆》被誉为国宝，但原来亦都曾经引起国家风波。 当时有美国人咧想买一幅《倒牛奶的女仆》，荷兰里边愤而抗之啊，就系、是、话国宝系唔应该外流。咁因此喺报纸上面，甚至有啲讽刺漫画咧，见到一个美国嘅男性勾引住一个女仆走，最后决定系要动用国库嘅钱咧去买翻呢幅画，令到佢可以留喺国内。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你好艺术》，星期二晚上八点半首播，星期六下昼五点。半重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开始我哋嘅节目咧，系第二个半小时啦。我哋由五点钟开始咗啦，而家咧就系第二个嘅半小时开始，5:37啊！今日咧就系11月23日，农历系十月初九，星期一。今日咧啲幼稚园啊、小学嘅咧都唔需要翻学，不过咧就系即系详情咧都要睇翻，因为我知道有啲唔使翻学啦，我都要睇翻。实际上有啲级数咧就系需要翻，有啲咧就暂时咧可能都仲要翻嘅。家长自己咧就要最清楚，就唔好话吓唔使翻啊咁样。你应该系要了解翻你嘅子女系需唔需要翻学嘅。但系而家知道咧个疫情咧又开始咧又严峻啦。咁咧，又社區咧又發生一啲嘅爆發啦，就係、是、一啲係社交舞啊，或者有啲人咧唔守規矩，所以咧就成個即係呢一個嘅疫情嘅期間係其實體會到啦，大家嗰個就係堅守崗位、堅守原則，千祈唔好行錯一步，有少少行錯一步，你唔即係守規矩、犯規嘅時候咧，就真係累及其他嘅人啦。咁呢件事咧都唔知幾時去完結。所以咧，其實成件事咧都希望大家即係盡量啦。啊，有時好難啊，即係你教仔女都唔係個個都會聽話。咁大家聽聽話話嘅時候咧，其實都唔會阻到自己嘅進度，因為呢個影響牽連翻，其實去翻自己都有被影響嘅。咁係啦，好多嘢話唔公平啦，但喺呢個疫情裏邊，其實咧你睇翻下都係好公平嘅。是但一個唔做好嘅嗰個功夫咧，都會影響好多。波及好多，而嗰个波及咧，到头来都会影响翻自己。大家就会睇啦，哦，当疫情又严峻啲嘅时候，咁个经济又更加麻麻啦。已经见到社会上啊，有啲裁员嘅裁员，或者即系成个即系冇咗一间公司，而嗰个影响嘅就系好多失业嘅人士。跟住再严峻啲嘅时候点咧，都不敢想象啦。大家都希望能够真系冇事嘅时候。一切咧又開始，重新開始，有得開始就好噶啦。大家繼續去振奮，去繼續努力去打拼，係一個好好嘅繁榮嘅香港。但係呢個都要俾機會自己先可以做得到，那個機會咧就要慢慢儲翻嚟啦。大家

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惰，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 张宇的月亮夜的和。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11月23日，农历系10月初9，星期一朝早嘅清晨爽利。琴晚咧就一路落少少嘅微雨，咁啊亦都大风咗噶。睇翻天气情况咧，就有一股大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是逐步下降的。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呢仍然是挂起的。 在冬天的山丘正下雨，看世山这般天色清朗个满村，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每次东山的我期待雨雨后东边的 爽利有健康，星期二我钱佩卿同崔兆汉博士继续讲男士更年期前列腺增生的问题，煲啲咩汤水有帮助呢？ 介绍一条手乌吐司汤，都系针对前列腺问题噶啦。呢、这个汤水就有滋补肝肾同埋养营益精嘅功效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电台大影堂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11月30号就截止报名了，你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揀好读哪一篇未啊？ 我们一于读经典中的经典小王子啦，你爷爷我一定会做得好好的。 啊，你还做到小王子吗？不如揀爱丽丝奇境历险记啊，我做爱丽丝给你做毛毛虫啦。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喜悦一家故事演绎比赛咧，咁有好几本书咧可以选择嘅。头先有提到咧《小王子》啦，《爱丽丝奇境历险记》，有另外嗰啲咧就《格林童话》，另一种圆满，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择《金融卷》。咁呢个咧就系鼓励亲子阅读嘅，大家可以共享呢个喜悦无界限啊！以家庭和跨代親屬為對象，就邀請家庭組隊去參加，就演繹指定的作品，剛才都說了出來了，其中一篇不是那麼多篇都是。報名的方法就是登入15分鐘的約會的閱讀平台，在五台的網站有連結，你就選擇這個喜悅一家報名，填妥網上表格並且上載參賽故事聲音檔案就可以了。

啊，这个时间呢在钱佩英身边的呢就是我们星期一的嘉宾主持啊，那就是钟仔钟志光的。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次呢就预告了呢，就说今次会讲曾国藩写一首诗俾佢细佬，咁到底呢首系咩诗，同埋个重要性喺边度咧？咁我哋今日又会有古仔听啦，系嘛？ 其实咧，曾国藩咧就系咩人咧？我谂大家都应该有少少理解咧。佢一个好有名嘅大兵功臣，大兵咧系杀敌。殺到咩呢？最重要就是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呢当时其实在这个清中叶之后呢，晚清附近呢就被这个中国都很大的困扰。咁但是呢对于这个曾国藩来讲呢，他本身呢是一个文官来的。咁但呢他一样呢能够带兵殺敌。咁可以讲的话呢，他当时个风头是一事无量的。咁他弟弟呢叫曾国荃，就同他一起呢征战的。咁而正正呢点解曾国藩会写首诗俾佢呢？咁因为觉得呢就係、是、感觉到咦细佬打赢太平天国之后呢，感觉自己好似飘飘然喎、感觉自己呢就又虽不至于话不可一世，但係觉得自己呢咦都系呢个绝对功勋嘅人物喎。 同埋呢咁你喂打赢咗嘛，你梗有啲骄傲嘅都系咪？ 咁但係呢呢、這个曾国藩就意识到呢咦有功高盖主之势喎，咁样呢就不妙啦。 咁因为曾国藩系一个比较谨慎嘅人，系嘛？ 会。咁据闻咧，就当呢个太平天国剿灭咗之后咧，就召见佢呢个将领啦，啲降臣啦。咁当时其实有人劝佢咧，不如你就带兵去攻打呢个满清，将呢个满清嘅帝位咧推翻，自己做皇帝啦。你绝对有咁嘅能力噶吓、改朝换代，由翻汉人咧去踢走呢个满清咪好咯咁样。哇！佢惊到咧，所有呢啲对话，所有呢啲记录咧，完全都不敢传啊！而家所以你揾唔到呢啲记录嘅， 即系总之系毁灭咗佢。 你当系野史又好，点都好啦。甚至冇曾经有消息话过咧，就话当时有人咧就上书，即系写啲文字咧劝佢咁做。咁但系佢见到呢啲文字咧，佢点样处理咧？佢系吞咗佢啊，烧咗佢都惊你执翻啲灰啊，吞咗佢啊。 哇！佢真系谨慎到咁，你吞咗嘅话，你揾唔到噶啦嘛。 系啊，嗱咁就好老实讲咧，我哋对于呢个曾国藩咧。佢而家又留低落嚟咧，有家书啦，有日记啦。咁但系喺呢件事上面咧，即系呢啲，譬如点样喺打仗啊、满清啊，系咪真系要取而代之咧？佢完全系只字不提嘅。佢喺家书同埋日记所提嘅咧，都系教我哋做人嘅道理，都值得睇嘅，值得睇嘅。咁而讲到佢细佬嗰方面咧，头先讲过啦，即系佢知道细佬，咦，嗰、那个性情好似啊日渐嚣张咯，啊系咁样咧。会招致呢个杀身之祸啊，系最终极系杀身之祸。但系喺历史上面话俾我哋听咧，都真系会咁发生啊，系嘛？呢、这个汉朝啊，刘邦咪又系一路诛杀啲功臣，系咪先？去到呢个赵匡胤，宋朝咪杯酒释兵权啊！只要你唔好同佢嗰个帝位有影响，或者佢王朝有影响咧，咁咪放过你啦。但系王朝一有影响，你对我有威胁。杀无赦啦！ 咁所以咧，曾国藩咧就要劝劝个细佬啦 吓。系啊，咁佢咧就其实好内敛嘅。咁啊，对于细佬咧，佢唔会话以提面命，佢反为咧就写封信俾佢，封信入边咧就附咗一首诗。咁呢首诗咧，你睇得明咧，就自然知阿哥讲乜。你睇唔明咧，都帮你唔到啦。 佢都应该好了解嘅细佬，佢写啲佢睇得明嘅嘢嘅。 系啊，嗱，佢首诗点讲咧？佢就话左列中冥右傍书。人间随处有成随，低头一拜桃杨雪，万事浮云过太虚。咁即系点讲咧？左列中冥，右傍书，系啱啱相对嘅，即系咧左边咧就有啲赞赏你嘅说话，咁右边咧就有啲诋毁你嘅说话或者文件啊，啲黑材料诸如此类啦。咁即系话咧喺我哋处事。行我哋人间嘅路咧，好多时候有人欣赏你，同样亦都有人咧系唔中意你。 咁应该点做咧？ 咁呢个说法咧系即系要自己去自处啦，吓唔系大问题嘅，佢觉得唔系大问题啊。咁啊，人间随处有成随咧，亦都好简单咧，即系话我哋人世间咧就根本好似个天平啊，即系得秤咁样嘅。你呢边高咗咧，嗰边就低；呢边低咗，嗰边就高啊，成随。咁即系咧，亦都系唔需要话咧，系你喺高位嘅时候咧就觉得飘飘然。在低位的时候呢就好像觉得很落寞啊很无助这样亦都不需要的。但是他这首诗的点题呢就在于呢低头一拜桃杨雪啦。桃杨雪啦这个雪字呢桃杨雪呢就是桃杨一个人来的。即是人的职责呢就是 宰羊啊，即係殺羊嘅。咁佢就叫做雪，或者呢啲嘅字咧，我睇過有啲文本咧就話呢個雪字咧就通過月啊。通過即係如月嘅月，咁呢個就係名嚟嘅啫。咁不過咧，我就唔能夠真係分辨咗嗰個讀音係即係通唔通呢啲啦。不過我哋就跟翻而家現在啦嚇，讀翻雪啦嚇。 總之係一個人嚟嘅，一個人名嚟嘅。 係啦，一個人名嚟嘅嚇。咁佢咧，只要你睇睇咧，陶陽雪嘅精神同埋做法咧，學習下呢個高人咧啊，咁又點啊？咁啊，萬事浮雲過太虛啦，即係讚譽也好，誹謗也許，好似天上嘅浮雲咁啦嚇，俾風一吹就散啦，乜嘢都嚇好輕鬆。度过咗啦， 即系话咧，阿细佬咧就一定要明解呢个典故点解喎？ 呢个典故就重要啦。呢个典故咧，陶阳雪嘅典故咧就系出自喺《庄子》嘅《让王篇》啊。咁佢系讲紧一个故事嘅，佢讲咩故事咧？就喺楚昭王嘅时候咧，就系因为问题咧吓，咁啊离开咗楚国啦，俾人侵略嘅时候咧，佢要离开啦。咁離開楚國嘅時候咧，咁呢個陶陽雪咧，亦都跟住一齊走。跟住佢走咧，咁跟住咧，呢個楚昭王就復位啦。咁啊，翻翻去自己國土啦。咁啊，翻翻自己國土咧，佢就感謝咧呢啲人。哇！當我落難嘅時候咧，你都陪住我，支持我，所以咧，我就要獎賞佢哋。我逐一逐一獎賞，咁無一呢個推卻嘅。之前咧係獎過咁多人咧，係你俾財位佢又好，金銀好咧，都樂意接受嘅。但係咧，去到陶陽雪嗰度咧。就唔係喎，陶陽雪唔接受喎。陶陽雪咧就從來者，即係佢，因為佢始終係呢個君主啦。咁佢係透過一啲嘅仆人啊，透過嗰啲左右手咧，去送啲禮啊咁樣，或者去送個獎賞俾陶陽雪嘅。但陶陽雪就話唔使啦，你俾我做咩啫？佢話嗱，阿超王咧就冇咗個國土，咁我咧本來我宰羊啊嘛，咁我又冇咗呢份工作啊嘛，即係呢個係好自然嘅事啫，唔係話我幫唔幫佢，唔係話我跟唔跟佢啊。好啦，咁而家佢翻翻嚟啦。咁我又翻翻嚟做翻個宰羊嘅工作，喂，咁有乜嘢需要賞賜啫？唔需要啦，冇嘅咁樣嚇。咁、但係呢個楚昭王咧，就透過使者咧，又再同我喂，我一定要獎賞你嘅。咁但係陶陽雪就話啦，喂，咁你當日離開呢個國土，又唔係我罪過，唔係我累到你噶，咁所以你冇罰過我喎，係咪先？好啦，當你今日翻翻嚟啦，咁亦都唔係我嘅功勞嚟噶嘛，我冇幫過你復國喎。咁所以你做乜要奖赏我啫？啊，咁唔需要啦，唔需要啦吓。跟住咧，超王就话：，咦，呢个人咁特别，我要亲自见见佢，睇下点解咧，即系奇怪到送奖俾佢，佢都唔要、啊。 即系多数都一定会系吓，即系好开心咁去接受噶嘛。 佢唔要、啊，咁咧，陶阳雪咧就收到呢个指令话：，喂，啊，超王咧想见你。啊，陶阳雪又拒绝，唔见。咁佢嘅原因系咩咧？佢話呢個咧就係楚國嘅法令咧，就規定要重賞大功嘅人咧，先至係呢個皇上接見嘅，啊呢個統治者先接見嘅。咁而家你睇下我啊，我根本都冇智慧保住呢個國家，即係你能夠復國與唔復國係完全都唔關我事嘅，係嘛？我自己咧又唔係喺戰場上同你殺敵，當呢個軍隊咧吳國嘅軍隊打入嚟呢個郢都嘅時候咧，根本咧我就驚，所以走咋嘛。咁喂，我唔係特登要追隨大王嘅，佢搞錯咗啦，即係其實普通嘅啫、我都生活唔到啦，我咪走啦、你唔好當我咁偉大先得㗎。咁又係即係拒絕。咁跟住講話咁，喂，你而家大王咧就不顧呢個楚國嘅律法啊，即係我又唔係有功之人係嘛？你見我做咩啫？根本你就破壞咗個律法。唉，呢樣嘢講出嚟俾人笑嘅啫，唔好制啦嚇。咁啊，超王咧跟住同佢身邊咧啲大臣講啦，佢話咧。阿陶陽雪身處嘅地位咁卑微，而陳毅咁高，喂，我起碼都要請佢做呢個公卿先得，即係話呢個咁叻嘅人啊，你冇睇佢咁卑微啊，但係佢講嘅嘢咁有道理，係咪應該係身處高位咧？咁去到陶陽雪度，陶陽雪又有佢嘅辯駁，又有佢嘅解釋。 點講 咧？佢話咧，公卿呢個職位咧，我知道係好高嘅，比我而家做緊呢個宰羊嘅職業咧係高好多嘅。喺俸禄方面咧，亦都係。比我陶陽嘅所得咧，係多好多好多嘅。不過咁，即係我點可以貪圖著陸啊，而令到我君主有行賞不當嘅名聲咧？啊，根本我都唔應該或者係不配接受咁嘅俸禄。你咁樣俾我，喂，人哋笑你啫，唔係笑我喎，你嘅聲譽有損啫。所以結果咧，佢都係要翻去做自己宰羊嘅職業。就冇接受呢個獎賞，奇唔奇怪咧嚇？ 即係總之，即係佢都好執著啊！即係自己諗咗咁就咁啦嚇。 你可以咁睇，咁但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即係呢個可能係佢自己嘅真性情況。 嗱， 當然人哋獎你，咁你可能有人咧即刻會啊，即係接受啦，啊，真係好啊好啊，多謝多謝。咁但係有人都要諗下，我係咪真係值得獎咧？我未必係，係嘛？就以呢個曾國藩，佢而家舉呢首詩俾佢細佬咧，其實某個大嘅程度咧，就係可能真係要佢細佬咧。去諗一諗， 諗一諗佢係咪好似嗰個陶陽雪咁樣啊？係嘛？ 係啊，即係嗱，佢諗啦，係諗咩啊？第一就係話，喂，而家現實咧，其實你已經有危險啦，啊，已經有個俾佢個警鐘啊。呢、這個警鐘咧就係話，因為太平天国俾你擊敗之後咧，亦都有人咧傳出嚟咧，話當時咧好多金銀嘅珠寶啊、金銀財寶咧，就俾曾國荃咧同埋佢嘅部下咧搬走咗。嗱、呢啲咧，我哋暫時唔可以話係真定係假。但係呢啲傳聞出咗嚟咧，咁你諗下去到呢個滿清政府或者滿清嘅皇室點樣諗咧？即係對呢個人點睇咧？咁如果你仲係招搖過市，啊！你仲係咧覺得自己不可一世嘅，咁你係唔係已經埋下自己嘅殺身之禍咧？係、嘛？咁、所以咧，佢亦都要提醒細佬咧，人世間咧有人讚你，有人毀謗你，咁我哋都唔需要將個得失睇得咁重要。咁、但係咧，提醒佢一句係咩咧？就係、你要低頭一拜啊！啊，你睇得咧《陶陽雪》呢個故事啊！咁如果你能夠領略中間咧，就萬事浮雲都過大去啦，咩都係即係可以。雲淡風輕咁啊，隨之而過。咁、最主要咧就係話，你覺唔覺得你自己應該受到獎賞咧？喺《陶陽雪》呢樣就咁樣啦。 係啦，我又諗緊啊，佢細佬睇完之後，可能佢細佬話：，喂，我覺得我係可以有資格攞喎。 呢個就每個人嘅接受唔同啦。 係啦， 人嘅機靈之處咧，就可以講喺呢度啦。就係、你點樣睇自己。點樣睇周圍嘅環境？係好老實講，頭先我哋舉過啦，係歷史上面好多咧係誅殺功臣嘅事件、因為只要你威脅到皇室嘅利益，唔好講到國家咁嚴重啦、甚至乎我哋日常嘅生活喺職場上面，即係好多高位者，咁當有下屬威脅到佢或者接近威脅佢嘅時候。佢會唔會先下手為強咧？ 喂，鐘仔，我又諗起咧，即係當年咧，劉邦咧做咗皇帝之後咧，昔日幫佢嘅蕭何咧，都自己主動告辭啊！ 哦，你睇到好多功臣都係咁噶啦嚇，呢、這個情況就真係古今皆然啊！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 咁其實呢個情況即係好似曾國藩咧寫首詩俾個細佬嘅道理一樣啊！嗬， 的確係啊，古今如一。甚至无你摆返今日嘅职场好多都係类似。所以历史你话会唔会重演呢有人就话唔会因为呢唔会话样样完全一样当然唔会样样一样啦。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就大致嘅意义大致嘅情况呢真係会不断历史重演。睇下你吸唔吸收到历史嘅教训。但曾国藩提出俾细佬呢就 话 点解佢唔系直接讲呢就係、用陶陽雪呢个典故而带出呢就係话你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应该受奖赏、甚至无呢再引申一样说话你看看陶陽雪啦这样去奖赏他、他都用这么多藉口去推辞那你是不是应该值得借鉴呢 所以其实曾国藩根本就是劝他即不要攞啦等于。 其实就是应该叫他为人低调一 点。所以呢在这里其实引申回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多的事即是职场很多政治的东西。 是啊所以你想想、我们即是讲紧即是以往我们的领导人所讲的韬光养晦门升发大财这些真的很啱的。 是那么大家想一想看回一些借股鉴金的东西。 好 好嘛，唔该晒啊，钟仔。下个星期一咧，又同我哋分享啲咩咧？ 啊，想分享一副挽联啊。咁特别之处咧，就系呢个挽联咧，即系所置挽个对象咧，未死嘅，佢就写咗个挽联啦。 哦，到底系咩原因咧？ 下个礼拜同大家倾啊。 好啦，唔该晒你，下星期一见啊，拜拜。 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